第52集。晚上的时候，于五月从海里出来，珍珠白的鱼尾更加闪亮了。看来这就是海水跟我家浴缸里自来水的区别吧。巫贤禅换了一身衬衫西裤，坐在沙发上看着他。 怎么样，找到什么了？ 找到了这个。 五月从肩膀上背着的包裹里倒出来数十粒夜明珠，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，散发着月亮一样柔和的光。其中一颗珠子圆润地滚到巫贤禅脚下，他淡然地弯腰去捡，拿起来放在手上，凑近了仔细看了半晌，而后发出了一声嗤笑声。 哼，夜明珠雕虫小技。 人与五月看着他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。下一瞬，巫贤禅握紧了这颗珠子，珠子在他手中疯狂地扭动起来，逃脱了他的手，跳出窗外不见了，留下目瞪口呆的我和五月。五月警惕地看着剩下的这堆珠子，往巫贤禅身边靠了靠。这是什么？我惊讶地问道，同时又有点心疼损失了一颗夜明珠。那可是一颗夜明珠啊。 哼，小妖怪不值一提，他们派来监视五月的，我要是没有猜错，马上就要有人找上门来了。 五月在水下如何我们无从得知，但从他全虚全倚的回来，鱼鳞都没有掉一片，甚至还带回来这么一大袋子夜明珠来看，海底的居民对他应该是相当友好的。不过三分钟，我们的房门被有礼貌的敲响，五月咻的一下躲进了我们的浴缸。门外站着三个人，为首的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手中捧着一个盒子，身后跟着两个一看就知道是虾兵蟹将化成的人类，手中各自拎着一个手提包。为首的那个毕恭毕敬地说道： 巫先生，您来了。 嗯，来了就在门外说吧，不然你们一进来一股子腥味，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。 这些是委托的费用，还望巫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委托。 好，先说来听听。 他看也不看那些东西一眼，好像全然不在意，身后变出来给我玩的尾巴却在一甩一甩地动着，显然十分好奇。 我族恳请巫先生代为看管于五月，直至本月初八，距今还有三日，只要不让他出这个屋子就可以了。 巫贤禅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总要有个理由吧，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似有不妥。 这说来话长，总之也是老族长的意思。 那人不肯接话茬，还搬出了五月的父亲当作挡箭牌。 如果巫大人接了，过会儿或许还有一单生意，但若是不接，日后怕是不好说了。 或许这水族久居海下，不知道现在巫贤禅有钱了，又或者根本没有将巫贤禅放在眼里。总之这话我听着不大舒服，刚想出声，巫贤禅的尾巴安抚性地拍了拍我，示意我稍安勿躁，把尾巴尖递到我的唇边，让我亲他一下。于是我忙着去亲尾巴，又没空管这些人了。 放着吧，一会儿我去拿，你们可以走。 他们放下东西就走，一秒都没有多留。他们走后，五月从浴室里出来，可怜巴巴地抿着嘴，看向我们的眼睛里好像都在闪着泪光，委屈坏了。我连忙问道：怎么了？哭什么？他张了张嘴还没说话，门就又被敲响了，伴随着敲门声的还有扑面而来的热浪。 进，门没有锁。 巫贤禅往后退了退，收起了漂亮的尾巴，怕被撩着。来人是一个身穿一身赤红衣衫、红发红眉的俊俏少年，周身围绕着热浪，大大咧咧地坐在巫贤禅身边，扔给他一个不怕火烧、不怕热的冰蚕丝透明之蛋，里面是一坨已经融化到一起的金子。少年随意拱了拱手： 巫大人，久仰久仰啊。 这是我火凤一族的委托，要求你关押一个人，叫什么来着？ 他歪歪头想了想， 于五月吧，关到初八就行，别让他出来搅了我哥哥的婚礼即可，这是我族的报酬，走了。 他说完也不管巫贤禅应没应，又急匆匆地走了。五月这才从浴室里走出来，他看着那袋金子有些不知所措。巫贤禅看了他一眼， 怎么想要？ 这本来就是我的，是我亲手打的一根簪子送给了他，没想到我在这儿苦苦寻觅于他，他却将我的信物交了出去，还让你们来关着我不去打扰他。我刚听什么婚礼，他要成婚了。 巫贤禅把袋子扔给他， 当时的事再跟我说说，我们来想想办法。凡事都有了先来后到，既然是你先找到了我，那当然要以你为主。讲讲。 我们约好一起走，一开始追捕我们的人很多，我们堵了很久，就想着来找你们看看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法子。结果有一天早上，就是很突然，我睡醒了，他看着我，眼神很陌生，很警惕。他问我你是谁？ 五月长叹了一口气。 我说我是你老婆啊。他说不是，不可能是。他说你别耽误我跟我爱人约定的旅程，转身就走了。我没追上，就只好自己先来找你们。 我跟巫贤禅对视了一眼，知道是五月的媚术出了问题。我看着他问道，你知道吗？你身体里有一根骨头叫做媚骨，是每一个海妖都有的东西，这个骨头可以帮你勾引吸引所有的人，大家会不自觉地喜欢你，甚至爱上你，但因为你是魂血，你这根媚骨怕是出了点问题。五月疑惑地问道， 什么问题啊？现在的我也很招人喜欢啊。 我又思考了一下，最终慎重地解释道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被你勾引的人时间长了，就会渐渐被你同化， 也变成漂亮人鱼吗？ 我尴尬地笑了笑，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了，正常人类会渐渐忘了自己的曾经，变成跟你们一样的人，随你们去海里，但凤凰它是神鸟，它已经是凤凰了，变成人鱼的可能性有点小，就目前来讲，你同化它的仅仅是它的脑子。五月的眼神迷茫起来， 什么意思？ 我不得不说出真相，他把你忘了，他把你忘了，却记得自己仍然爱着一个人。 同化的是脑子，不是本能。爱就是一种本能，但他又觉得鸟，呸，凤凰就应该跟凤凰在一起，所以才回去。而且家里又早就不希望你们在一起了，他被留下结婚，你被委托我们关着，明白吗？ 五月沉默了半晌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叹了口气。我连忙安慰他，我倒是有一个破解之法，就是有点点疼。 能有多痛呢？能有被凤凰涅槃之火灼伤更痛吗？ 我想了想，那或许没有，你要试一试吗？ 当然要，我一定要让这只蠢凤凰记起来，然后再狠狠地唾弃它。 妈的，这鱼脑子不咋地啊，倒是还挺记仇的呀。